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文华本来尚未梳理清楚公司的财务状况，这下更是应付不及。更火上浇油的是，公司的一些高管陆陆续续提出辞职，尹策是第一个带头走的。原本为了安抚人心，也是为了不显得自己是赶尽杀绝，那时候谭文华强留下了尹策。当然也因为尹策是谭燕西的心腹，他觉得留着他方便开展工作。而这么生死交关的时候，尹策一纸辞呈递上去，一点商量余地也无。谭文华当然知道是谭三在背后撺掇，可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此贷款批不下，开工日期渐渐逼近，合作企业催债，高管预备集体跳槽，以谭文华和谭明瑞的能力，绝无可能挽大厦于将倾。这时候谭文华才醒悟过来，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？谭三哪是让贤，分明是设了陷阱，叫他往里头跳。公司的状况自然瞒不了太久，谭振山头一个出来施压。 这项目要是无法按时启动，后头一环扣一环的伤筋带骨，恐怕到时候把整个谭家填进去都补不了这亏空。 谭文华这下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心里把谭燕西咒骂了千遍，却还得收拾出笑脸请谭燕西再度出山。哪知道谭三不肯，笑盈盈告诉他， 大姐，我当时离职的时候就说过了，我就想做个闲散人，谭家的事儿我不想管了，也管不了。 谭文华好声好气地请了三次，谭燕西都不肯松口，他只得去拜托谭振山。而谭振山的命令谭燕西更不惜地听，他一口咬死了不管事，谁也拿他没办法。直到这时候谭振山才意识到，他这一直视作芒刺在背的小儿子早有了搅动风云的本事。而更可怕的是，他比及谭二更能豁得出去。谭燕西给谭振山指了一条路。 啊，这样吧，你叫大哥过来，我跟他聊聊，聊得好了，我回去接手这烂摊子也未尝不可。 约定了一个日子，谭燕西回家去了。在老爷子的老房子，那枣树成荫的庭院里，日光尤为炽烈，谭燕西站在井边，摇咕噜打井水，倒在一旁的白瓷盆里，那里头装了半盆子的草莓，反季节的水果却也个个鲜艳饱满。兄弟两人应当是第一次这么面对面平等的聊天。谭千北此趟过来十分愤怒屈辱，却又不得不隐忍，他是大局为上的人，他自己的前程，谭家的整体利益是他首要要考虑的事。固然他能叫谭燕西不好过，可要是没了谭燕西，谭家线下的状况就真没法收场了。这一回他由来嫌恶的弟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不是他的副手，他同样是能做决定谭家未来走向的那个人。谭千北坐在院里的石凳上，瞧着谭燕西在那儿清洗草莓，穿一身白色衬衫，衣袖挽起，气定神闲，又慢条斯理。谭家个个都焦头烂额，独独他一人清闲散漫得很。一会儿，谭燕西将洗净的草莓捞出来丢进一只玻璃碗里，走过来，递到谭千北面前。谭千北冷冷地瞧着他，谭燕西笑了笑，不勉强，自顾自地在他对面坐下，捡了一枚草莓扔进嘴里。 清闲够了，回去管事儿吧。 是父亲的意思，还是大哥您自己的意思？ 兴师动众布这么一个局，就为了羞辱我？ 那就是大哥意会错了。我不过是在赌，并且赌对了。哎，赢家总该有点奖励呀。 父亲亲自请你回去，还嫌不够？ 我真的只想跟您说两句心里话，没别的意思。换做以前，您能耐心听吗？ 谭金北抿唇不言，谭燕西音色平淡。 我知道，大哥由来是我违章罪孽，但如果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，谁不愿意声明清白地来到这世上？或许谭振山欠你，我妈欠你，但我不欠你。我就想告诉你这。 谭千北看着他，微蹙着眉头，目光冷淡。 往后我做一分，自也有谭家的一分，但也请大哥记着，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谭家的弱点在哪儿。如果我不舒坦了，同样能拖着谭家跟我一起陪葬。 谭千北冷眼看他片刻， 说完了。 说完了。 谭千北起身便走了。谭燕西单独一人坐在这小院里，谭千北和谭文华明争暗夺了半生的这老房子，谁曾想老爷子在遗嘱里留给他了。顶上细叶簌簌，石凳上树影斑驳，夏日终末犹有蝉声，一时起一时伏。此刻他心里什么也不想，独独的想一个人。周米两回从别人口中听到谭燕西的消息，一次是在三月底左右，他陪向威在东城参加一个商务酒会，那天除了原定的酒会主题，大家议论最多的便是谭家要换帅的事。没人问哪一个谭家这种低级问题，但凡没别的限定词，谭家所指多半就是北城的谭家。有人告诉他，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有说嫡孙女谭大小姐谭文华逼退的，也有说是谭三公子主动让贤，现在你定了要叫谭文华的儿子做这执行职位，前头谭三公子才中标的一个几十亿投资的大项目，就这么白白的叫人捡了便宜啊。 也有其他人告诉他， 套不见的谭三就会这么甘心束手就擒，没点手段的人哪能将谭家的企业做到现在这程度啊。 谭三公子既做得好好的，叫他让贤总该有个由头吧。 据说是他违抗祖父的遗嘱，拒绝跟祝家联姻。 哎，这瓜肯定不保真，生意人不大可能这么意气用事的。我倒是听说谭三一直深受他祖父的偏宠，怕是老人家去了没了靠山，才有人趁机发难。 嗯，这么说啊，确实有道理。 周迷不过随行的工作人员，参与不了，也无意参与这些话题。大家仿佛不过当个豪门义士来吃瓜助兴，可周迷却从中听出刀光剑影的心惊胆战。盖因话题的核心人物不是什么抽象概念，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是他人生至今最浓墨重彩的一则童话。第二回是从宋满口中。那已是六月中，宋满高考结束，周迷回了一趟北城，将北城的房子退掉了，将宋满接到东城。 周路秋不介意家里再多一个人，尤其周迷时常出差，他宅在家里正好缺个玩伴。那天周迷随向威从国外出差回来，到家已是半夜，屋里两个夜猫子都还没睡，开着投影仪看古装偶像剧。周迷放了东西先去洗漱，宋满紧跟着就过去了，挤到洗手台前，一脸憋坏了的神情。 姐，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 那就别说。 今天谭彦希给我发微信了。 周迷差点被牙膏呛住，他问 你什么时候加的他微信。 哎呀，他今天来加的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我的微信号。 他找你有什么事？ 他说那时候答应过我，高考结束了请我和小白去环球影城，这事儿还需不需要他兑现。 周迷一愣，宋满接着开口。 哎呦，我说不用了，他就问我现在在哪，我说在东城，他说那帮我在三星米其林餐厅订个私人位，这周末的可以带同学和朋友去吃，不去也行，随我方便。 宋满说完没听见周迷应声，往镜子里看一眼，他只是端着电动牙刷刷牙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，宋满却一脸的便秘神色。 姐，你看过谭彦希的朋友圈吗？ 周迷刚加上谭彦希微信那会儿是进过他朋友圈的，但他没发过任何状态，跟他分开后也没拉黑他，如果他发了什么他在时间线上是能刷到的，但不排除他太忙刷漏了的情况。宋满也不卖关子了，直接点开谭彦希朋友圈，将手机屏幕递到他眼前。周迷这一下是真被呛住了，急急忙忙吐出牙膏抹漱口，再拿着宋满的手机看一眼，宋满表情很复杂。 那是你吧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